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军队，他几啊？下课了，我还没上完就下课了。好，各位同学，钟响了，我们就先下课喽。哎，小明，老师有话跟你聊一聊。我说过回家作业以及考卷写完之后要怎样？ 有写有改有订正， 那你的字音字形100题，成语宝典阅读好周到，怎么都没有做到呢？ 我昨天在听不思长进， 哈？什么？ 我在听不思长进， 你也知道你脑袋不知长进啊？ 不是啦，我说我在听不思长进啦。 哎，每天讲都太无聊了，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 来听不思长进吧。 我最爱听 podcast，不是长进啦。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布希。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来到我们不思长进了。这一位特别嘉宾就是， 大家好，我是怡安。 大声一点。 我是怡安。 没错，我们就请到了我的高中挚友怡安来上节目了。呜，欢迎我们的嘉宾。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小任务，就是呢，我们要在今天这个时间要组装这个叫什么啊？森林小屋，对吧？森林小屋呢，就是因为怡安就是这三天来到台南，我们就决定了哦，有一个圣诞节气氛，就是我们要来组装森林小屋。那在组装森林小屋的同时呢，就是不惜我本人会分享，就是上一集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听我节目？回去听第八集的时候呢，不惜分享了他，就是也就是我本人分享了在实习的3个月来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很多终止到很多第一次，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很多第二次，比如说监考到第二次啦，模拟考第二次，然后各种第二次这样子，然后会补充说明不惜在第4个月跟第5个月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怡安，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你说军中的趣事吗？ 没错，我就是身旁的挚友，是第一位吗？好像是哎。我好像朋友都没有去当兵， 真的假的？ 我朋友第一位朋友当完兵的朋友就是怡安，所以请怡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军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要注意什么？因为毕竟我的听众好像大部分就是你知道性别就是的那个统计，大部分是女生。那所以然后好像太正不需要当兵，所以我们就是行万里路不如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我们是听我们的节目，除了能够长知识之外，也可以知道，哎，到底男生在经历过这样子上啦，没有意外的话，每一个男生都要经历一次的。我们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组装我们的森林小屋啦。所以呢，就是在今天的那个布市长节当中，我们会一边组装森林小屋，就大家会听到这个声音。没错，这就是我们在组装森林小屋过程中发出来的噪音，请大家见谅。好，好，那怡安是我先讲，还是你先讲？ 你先讲好了。 好，那我们就不惜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实习概况了，耶、yeah! ！上次我的节目到底停在哪里啊？我上次节目停在我监考完发生的事情，我后来在干嘛？哦，我的教学演示完毕了。你知道教学演示是什么吗？这样， 就是 什么？ 就是要 怎样 教给别人看。 啊，我平常不是在教书就教给别人看吗？ 要就是考试。 对，没错，就是考试。就是呢，我前面实习老师就是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记得好像有说到，就是我教学员是后来选我们班，但是我们班很安静，我们班是矿物班，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大家就沉静，就像现在这样子。死机，我每次上课都是死机，就是他们好像有听得懂，然后又好像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得懂，然后我就很挣扎，说我到底要去十四班还是十六班，因为他们2个班都很吵，然后每次带讨论都很活泼。其实我内心最想要带的是十四班，因为他们班很你来我往，讲一句他们会讲10句那种，带讨论是非常合适的啊。然后我又以带讨论见长。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有点考虑，有想要带14班。后来呢，我还是觉得不行，那我导师那就是我导师班，所以我还是觉得带10班。然后我就很紧张、很忐忑。10月底到11月，我整个大崩溃。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人生、我的那个什么气喘、什么各种精神病都要发作了，因为太紧张了。就是你要我好不容易设计好的课程，然后给我们班导看，然后班导就退掉。然后再设计，然后再推，再设计，再推，那就是一个一直你来我往的过程。然后就觉得说，天哪，那老师怎么这么累啊？而且就是 是没有自信的累，就是觉得说明明我大学也毕业，然后我也考过教师证了，那为什么我的东西会一直被退？然后就觉得很烦。然后那时候男女又有举办各项的大活动，男女那时候呢又举办各项的大活动，那我们就要义务性帮忙，什么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作文比赛、英文单词比赛。英文演讲比赛我是什么？ 指导老师？ 主持人啊！我英文演讲比赛当什么指导老师？你疯了！我专长是国文耶。然后呢，英文演讲比赛当主持人， 你不是英文很好吗？ 可是哎、欸，我讲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因为那天我很紧张，然后呢，我要一直念号嘛，就是换下一位，然后我把17号念成17号 ，excuse me， 70，就是一个哦，好紧张， 一个力挽狂澜吗？ 对，我试图力挽狂澜，但是就是整场而言就是非常表现就是不错啊，自己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然后我原本还就是准备了英文开场，因为我是司仪嘛，就是开场到结尾要我结尾，然后我都准备好了，我跟英文老师讨论好的结尾咯，我都背起来了。在我教学演示完的隔天就是后天要英文演讲比赛，然后我就是演示完的隔天，然后我都完全马不停蹄没有休息，然后反正做好稿了，结果校长出现了， 哇哇， 校长把我所有要讲的话全部讲走，包括介绍长官及来宾，包括发就是颁奖什么的，他全部讲走。哎，然后我就在旁边干瞪眼，然后我就很傻眼哎，我准备这么久的英文演讲比赛，然后 的主持， 对，就什么就没了， 功亏一篑， 也没有功亏一篑，就是我准备那么久，然后都没讲到啊。好，算了，这不是重点，反正就是教学演示。然后后来教学演示就是顺利结束了，然后结束了，就是老师们给的回馈其实都是蛮不错的，不是自己说，就是那时候，而且。各位听众朋友和同学们，不要觉得说什么老师就是卖面子给你，老师就直接说尹三在我们学校哦，讲出来了，不惜在我们学校，我们老师都不会对你说好话，你的表现可圈可点，没错，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好话，而是要提点你，他就跟你分享一些你值得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语速太快，然后、还有什么，好像就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很小细节的事情，就是要少注意，我现在也忘记了。然后，但是我被称赞说板书很好看啊，然后很会带讨论啊，然后场控的时间不错，然后课文分析的也不错，那我就非常开心。然后就是这样子过完教学演示，然后过完之后就有点小空虚，然后我就隔天就晚上，那天晚上就去看电影，看《决战中途岛》。然后就是还蛮想睡的。 你说看电影的时候吗？ 因为好累哦，不是觉得中途想 看电影， 我就觉得我该放纵啊。 哦，好，我懂， 你懂对不对？ 就是有一大学有时候就考完期中考，干，我想出去逛街跟吃东西。 你讲话大声，你不要用气音讲话，郑以安，你这样我怎么剪？对准他讲， 很难对耶。 你就这样子讲话就可以，就是音量跟我一样大，音量跟我一样大， 很难耶。 对，就是这么大声，不然我这样根本没办法剪。 真的还假的？ 真的。 不会吵到别人吗？ 不会吵到别人，因为窗户都关起来了。没关系。 哎、欸，这样对吗？ 对，教学员是我人生大关卡。然后各处是哦，还有办那个飞机杯比赛。 飞机 的，对对对，是无人飞机这样子。然后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还有，就是还有带各种校外教学，然后去那个带高一出去玩，就好可怕。高一生真的太吵了。他们声音是这样子，我耳朵都要流血了，因为我平常在高三生，高三准备考试都来不及，他们都是这样子，非常安静，然后沉稳的在念书， 死气沉沉吧， 死气沉沉。那高一就是吵的不得了，我都快要崩溃了，吵死了。后来想说啊，算了啊，就这样子吧。然后我也不想跟他们闹了，所以就是目前好像蛮无聊的，就是一直在做这些无意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考教甄了，就是即将迈向地狱。就是可悲的实习老师生活咯，大致上是这样子。那以安呢？以安换你了。我的教育分享先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要讲我的近况吗？ 对，你先跟我们分享你的近况。你的近况是什么呢？ 就是退伍一个月啊，然后就是在家耍废，对的，然后开始在写履历找工作，然后目前就投了一家完全没有回我的意思。 然后呢？ 对，就是大概三个礼拜以前我就投了。然后呢，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收到。 等一下，我们节目先暂停一下，我先去拿碗，因为这个要装水。 啊，是哦。 对， 哦，它是浆糊啊。 它好麻烦哦。嗨，听众朋友们，我回来了。我们现在呢，步骤就是，我现在已经把糖粉倒出来了，然后正在就是要搅拌糖粉的作用。然后好，一样，请继续分享你的人生。 对，然后到处玩。 履历 没有，到处玩， 哦、到处玩。哦，对啊，你不是去 台 北吗？ 北啊、嗯，我去台北玩、啊。 然后现在来台南找我，然后你还要去哪里？ 然后我再过两个礼拜又要去新竹。 好好哦，哎、欸，你是什么时候去新竹？是15号吗？ 20号。 哦，因为我想说，我14号、15号，我想要去内湾看一个那个剧场演出，15、16号。14， 你要跑到新竹的内湾哦，很远。 因为很像那个，就是你不确定这个乘客是不是听众、观众，然后你不确定那个接下来会到靠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超可怕的。 哦， 然后呢？完了，我的床上长蚂蚁。 对啊。 然后呢？ 我的情况就是，然后每天早上就是11点起床。 好好哦，每天早上都6点半，我都要死亡嘞，超累的，真以为。 欸没有，可是接下来就是很焦虑啊。 哦，对，你就在一直等回信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一种一个就是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 哦、好可怜哦。啊你啊对哦，你就要找一些翻译啊，或者是一些。好啦，如果听众黄同学们，如果你有想要翻译的话，或者是你有什么论文想要翻译的话，请你来信找我，然后我就会把 case 转给郑以安。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吗？ 你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是指？ 就是比如说，你有想要许愿吗？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帮你什么吗？ 有， 就比如说他们家有需要什么？比如说你们家 有需要人资啊、翻译啊、 人资翻译管理的啊，你 Excel 会用吗、 啊？不会啊。 那你这样怎么念管理啦？ 可是我们管理也没有在教，也没有在教这个啊。 啊，业界我们就是用这种啊，我们就是用 Excel 啊。 我知道啊，所以我知道、那個。 你只会用那个 SPSS 哦。 SPSS 是 还是什么统计的那个软体？ 统计的那个软件，我们没有用统计软件 啊！你们没有用统计软件，管院你管理学程修下的、啊？ 我们上统计是上自己手算的统计， 真的假的？ 对啊， 好烂哦、喔！谁在用手算的统计啊？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教我 们，你 们 是不是你是不是修错课啊？ 没有，我们就是真的教统计。 我们念教育也那个哎、欸， 我们叫统计课。 百乐味，我可以插嘴吗？补习第四次考卷、期中考卷、嗯，所以我那时候也崩溃的事情是这个，就是。我后来就超忙的，然后每次都是就是很多事情要做，然后我都不能去班上跟着我们老师上课，然后同学说，哎、欸、老师你怎么那么久没来，我就想说我就在赶紧考卷出考卷，那也不能告诉他们，我就说啊、哦、我就在忙啊这样子。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你在出考卷？ 就是国文老师，就是每一个老师的经验，就是不能告诉学生说今天是哪一个老师出的考题，不知道为什么、欸、 啊，可是你也没出过考卷啊。 而且我就没有告诉他们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就是什么那个、啊，因为我知道就是学生都会摸清楚哦，哪个老师出的考试比较简单，然后老师出的题目是怎样。 可是我就怕他们来，就是老师你会考试吗？我就在那边叫啊，我最怕这种学生。 你就叫你闭嘴， 没办法。好，你现在继续说你的那个。感觉好好吃哦。 近况吗？ 对啊， 我近况就是这个样子啊。 好吧，那我们就只能一起 去吉安咯。然后有时候，对，有时候假日去我姐家这样子。 你姐家啊？你姐不跟你家住？ 就是没有，她现在平日还是在我们家啦啊，假日会就回她自己家，就是去度假一下。 好好哦，这哦，百乐味怡安姐姐在今年考上正式教师了。好好，我不知道考上正式教师什么时候。大家，我现在分享一下我现在步骤。我现在步骤就是已经把那个糖霜做好，然后要挤放到。 太干了、欸，你觉得吗？ 他说他只说 7cc 耶、欸。 反正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哎、欸。 啰嗦。 不是，你这样很难挤下去。 没关系，他就是要那个的、啊。好，怡安，然后我要听你当兵发生的事情。 你要听哪一部分呢、啊？ 就是都可以咯，比如说你当兵一开始有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当兵一开始要注意什么事情？就是其实在里面就是大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就对了。 什么意思？有没有例如啊？大家跟着做什么就跟着做啊？我们现在在外面上班不是讲什么？大家跟着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 不是，就是你不要有一些就是特 自己的想法，对不对？ 对，或特别的举动。 什么叫特别举动？比如说我很爱跳舞， 就是、比如说别人在。别人在吃饭，你就吃饭。 有人会做别的事情吗？比如说有人会跳舞， 就是你不要，你可能不要去上厕所，什么之类的。 哈，那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啊？你很爱上厕所 啊？ 大家，我们今天出去外面玩，真一样一直在找厕所， 我 真的快烦死了。 我就很缺水啊，然后我是一直会喝水， 然后呢 或是饮料，然后就想上厕所。 好，然后还有什么例子啊？ 反正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嗯哼， 比如说班长叫你手戏。就手戏，不要乱动，而且也不能乱动。 好紧张哦，怎么办？这不能乱动吗？那 真的不能乱动啊！你真的不能动。 啊，那动物会被骂吗？我说死老百姓啊，这样子吗？ 会啊， 真的假的啦？然后呢？ 然后我们中队长就是很挨骂、啊， 真的假的？好难过、哦，好烦哦， 就在那边唧唧歪歪啊。 我也觉得好 没有，而且我跟你说， 你讲大声一点呐、啊！ 队长是 gay， 真的哦？那你怎么知道？ 因为就是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吗？ 啊？不是 哦，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 他已经应该有四十了吧？ 那你怎么知道？ 因为就是你知道，就哦，这个就是一个八卦， 嗯， 就是 大家听到八卦哦，哎，我这样会不会被国防部封锁啊？会对不对？没关系、嗯，算了算了，你没讲说你是谁啊？ 对啊，我也没讲说我是谁 啊？ 你是郑怡安。好，然后呢？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个郑怡安啊？ 可是不行，跟认识不时长进的人只有，没关系，去说。然后呢？ 哦，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就是里面有分一中队跟二中队。 那、啊、你是几中队？ 我是二中队。 真的假的？为什么？那我要当一中队？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吗？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 可是我好，没关系。然后呢？ 就是有一中队的人， 嗯， 然后就是看上我们二中队的队长。 然后呢？ 一中队的， 等一下，你们不是在当兵吗？ 对，我们在当兵啊。 什么意思？你说整个军中都是网罗的同性恋吗？太夸张了吧？ 不是。 天啊，难怪今年台南暖冬，哇，原来都是台湾同性恋害的， 不是 太夸张了吧？然后呢？ 不是，我们就在当兵，然后就是对，就是有训员，我们就我们这些人叫训员。 训员是什么意思？ 就是训练的训员、嗯，然后员嘛。 那 对，然后就是有一中队的训员跟，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周休二日。 哦，真的假的？现在当兵还有周休二日、哦？ 对， 都 有周休二日。 刚刚夏令营呢？ 然后就是一中队的训员就有一个人是自愿留下来要陪中队长。 哎呦， 然后 很会耶， 然后听没有，重点是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愿意自愿留下来吗？ 因为他一直给， 没有，因为他就是他们要做一些 加分的事情。 嗯，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分，但是就是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真的假的啦？ 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是 不能说的秘密。 没有，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谁说的吗？就是那个学员自己说的。 他是不是有幻想病啊？跟我们很多高中同学一样。 没有，他就说啊，你们不会讲他，就是听别人说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说啊，你们不会讲这种事情吗？就说在军中要红，就是要讲这些事啊。然后说 可是为什么强调军中要红？军中不是就能闪则闪，不要做事 情，低调就低调、 啊。 我也不懂啊， 又不是演艺圈， 奇怪啊。 他把军中当演艺圈在办哦。 他就是想要当那个吧， 红人吗？可是 就是那个吧， 军中一枝花， 军中情人吧。 我不是很想哎、欸，我不懂哎、欸，大家在军中不是就是要安分守己就好了吗？不用东想西想。 啊、他就是没有要安分守己的意思啊！ 天哪，真假的、啊？ 真的很乱， 很乱， 超乱啊！ 就是你 还要我在，你还要我继续讲八卦吗？ 有啊。 可是我 是母猪赛貂蝉吗？对。 一中队就是比较乱一点嘛，然后二中队就是比较安分守己一点。虽然我们有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中队长，哎、欸，讲这些会不会就是在你的频道为什么被封锁？ 不会，还好。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们的阶级是班长， 嗯，哦，这超难的，我都不会。 嗯，就是管每班长就是管每班的每一班的训员嘛。 嗯哼。 然后班长上面就是 为什么不是兵哥啊？你们叫训员哦、啊。 你们叫训员，不会讲兵哥。兵哥其实阿兵哥就是一个很大众的讲法，你知道吗？哦、在里面就是要他们就是要正式一点。 真的假的？他们有扣包装哦。 啊？ 他们也要扣包装哦。 扣包装。 夏令营 哦，有大包装吗？ 对。 嗯，有。 然后呢？ 但他们自己私底下还是会讲阿兵哥。 我要听，然后、你们二中、你们队上的事情呢、啊？ 没有，不是我们队上、 哦， 是 一中队的事情。然后呢？ 然后 这时候就极力撇清。 对啊，这真的不是关跟我 好。然后呢？你话很多哎、欸。 一个女班长。 嗯哼。 就是 有女班长，所以是其实女生很乱，不是男生很乱哦。我以为 都有啦，也不是说没有女生。 哎、欸，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有一个然后就有一个女班长，喜欢一中队的中队长， 嗯哼， 对， 可是一中队长 好的，对，可是就是大家都觉得就，一中队的中队长、就是， 很花吗？还是 不是？就是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一型、 哦？真的假的？有啊，说不定就有人喜欢啊。那既然我现在要放糖果喽， 是，对，然后而且重点是那个一中队。 哎， 一中队的中队长很多女班长追， 真的假的、啊？ 是听他，是听，就是 是因为一中队原本有两个女班长，然后就是一个女班长喜欢中队长，然后一个女班长讨厌中队长。 哦，好神奇哦！然后呢？ 因为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喜欢他的， 我觉得讨厌那个人，他也喜欢他。哎， 没有讨厌他的人就真的讨厌他， 哦、真的 因为喜欢中队长的那个女班长，就是跟他的关系处得很好，就是他们好像真的有在一起。 哎， 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军中有一个规定，就是两性隐规。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军中就不可以跟异性有很过分亲密的接触。 那如果他是 gay 呢？也不行。 就是不能有，对，就是 哦，就是因为就是军中还是有个体制在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能在里面接吻、拥抱什么。 当然不行哦，你们是当兵又不是 牵手也不行，这样子什么。 我也觉得不行哎、欸。 然后 古板一点。 然后可是因为他们就是同一个，是哦，然后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建立在同一个单位这样 啊，他们两个不同单位， 他们两个同一个单位， 欸、 因为一中队 啊， 跟一中队的女班长啊， 哦，然后呢， 就是同一个单位， 好 嗨 哦，然后呢， 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有一天， 嗯， 就是那个一中队的女班长很晚回寝室 ，Oh my gosh， 然后呢， 然后就好像被抓到， 哦、 对，就是被抓到，然后就是被另外一个这个故事真的太精彩了。 你大声一点啦！ 这个故事真的太精彩，然后就是被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那个中队长，就是有很多爱慕他的人。 真的假的？你说一中队中队长？ 一中队中队长很多爱慕他的人， 然后呢？ 爱慕他的女班长。 真的假的啦？ 真的有三个。 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个好，我们就称目前在跟中队长交往的班长是女班长 A。 女班长 A，OK，好。 然后另外一个喜欢中队长的女班长是女班长 B。 女班长 B，OK，记得了。然后呢？ 好，然后所以呢，女班长 A 就很晚回寝室，然后就被抓包，就是对，然后就是哦，然后讨厌中队长的女班长是女班长 C。 嗯哼。 然后女班长 B 就跟女班长 C 说， 嗯哼。 哦、啊，他怎么那么晚没回来？然后他们就觉得就 怪怪的， 对，就是一定就是有事， 有诈。然后呢？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回来，女班长 A 回来之后就说：“哦，我只是去他那边拿东西。” 怎么可能拿东西拿那么久？ 女班长 C 就说：“屁，我那是拿什么东西啊？” 对。 而且这件事也是女班长 C 跟我们说的， 跟你吗？ 跟我们说的。 啊，然后呢？ 嗯、因为女班长 C 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就是这次 调离 调到我们中队， 真的假的啦？ 对。 然后呢？ 他又跟我们说，屁的，最好是去拿什么东西，拿保险套。 然后呢？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女班长 B 就去跟上面的人告状， 可以吗？不行吧？ 然后就跟上面的就是比中队长大的人告状啊。 可是这有什么好讲的啊？ 就是因为女班长 B 就吃醋啊。 哦。 女班长 B 也喜欢中队长、啊， 对，然后呢？ 然后就是想要，就是对啊，然后就是想要 陷害 女班长 A 啊， A, 对， 对啊，就很刺激啊， 好刺激哦。然后呢？ 然后对， 然后就被调开了。 然后所以就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女班长 A 也被调走，然后女班长 B 也被调走，女班长 B 留下，女班长 B 留下，女班长 C 就被调来我们中队。 我们这样子打仗真的打得赢吗？ 打不赢。 那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们就是浪费时间啊，真的是浪费时间。 难怪以前军人都不能招女生， 是不是很刺激？对不对？ 好刺激哦！ 里面真的很多八卦可以听。 好棒哦！那我好想去 当 兵哦。 当兵就是当兵，你唯一的快乐就是听班长们的八卦。 真的假的？你可以那好，那你先教我们。如果听班长八卦，我们要回嘴吗？还是不要？我们就专心听。 不要就专心听。 然后我们也不要给任何的建议。 不要给任何建议 。不要就是没有 因为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班，就是之所以会有八卦，就是已经发生了。 哦、oh, ， 就是你在给建议没有用。 那我们就假装就是什么都不懂，就这样听就好了。应当然无题莫吹，对吧？ 对，但是你要跟一些，平时跟你说女班长都很八卦，但是女班长真的也比较好相处。 什么意思？ 就是女班长真的就是比男班长还要好相处。 你说很 就是他对你们比较，就是对训练会好一些。 真的假的？ 对，我是不知道其他女班长怎么样、啊。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跟女班长多接触咯，是这样意思吗？ 是 各位听黄同学们有听到吗？如果你是需要当兵的黄同学，跟女班长接触，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小撇步？跟女班长接触，我们要很靠她很近吗？还是要称赞女班长今天的服饰吗？ 嗯，不用。 不用？为什么？ 可是就是 就不用啊， 我不吝啬分享。 因为其实女班长就其实班长对训员就也没什么啊，就是把你们带好，你们不要出事就好了。 哦，就不要出包就好了。 对， 不要 出包，不要 惹到他。 不要惹到他啊！你如果真的想要跟他关系打好一点，可是还是要看人的个性、啊欸。 所以哎、啊，你们每次不是什么回？就是那叫什么、啊？出来的时候不是都要一直报消息还是什么？那叫什么？ 有回报吗？ 对对对，那是干嘛的？ 哦，就是比如说，就是反正就要创群组，然后但是大家就要赖加进去。 那很无聊，然后呢？ 然后你就比如说班长跟你说，哦，你下午一点，跟晚上七点要回报。 他、如果没回报会怎么样？会被记过吗、 也不会啦，只是因为就是他们就是班长在更上面的人就会要求他们说，你们要就是随时追踪训练的状况。 嗯哼， 对，就是即便你在放假，他们也要追踪你的状况。 真的好可怕啊、哦！为什么、啊？ 因为出事很麻烦啊，因为出事是你就是军中的人要负责啊。 啊，而且是用军法对不对？ 对，要用军法，就是很麻烦。 然后呢？ 所以他们就是随时要追，然后每次放假之前就要 一定要。你让我做完了，等一下，我先摆了位，我剩下最后一个，我再把泥路粘上去就好了。好，你继续说。然后呢？ 然后反正就是每次放假之前，就是讲几百遍，就是说哦，不要酒驾，不要夜游啊，不要去 KTV， 不要出入不良。 他们去 KTV 哦。 他就说不要出入不良场所，然后但是 KTV 就是被他们列在就是稍微不良场所， 所以是还是可以去，但是不要常去。 对。 有什么特别？禁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洗澡的部分。 洗澡的部分没什么禁忌啊。 那洗澡怎么洗？两个人一间哦、喔？ 没有啊，都是隔间啊。 啊？都是隔间哦、喔？ 对啊。 啊，洗澡热水吗？ 有热水啊，因为他们现在也很怕你着凉感冒。 真假的？ 对。 那我们可以就是你知道洗完澡不吹头发，然后感冒，然后去看医生吗？ 我跟你说，里面没有吹风机这种东西。 啊？ 反正你也里面也光、 啊、我们是光头。 啊对啊。其实顶多到后来头发长出来了。 嗯，这好好好讨班长欢心吗？ 对，讨班长欢心真的很重要。如果班长就是比较喜欢你，或者是你就是常常帮班长做一些，他真的会对你比较好。有一些就是比较公私不分的人、班长，他就是真的会对你比较好，然后对其他人都烂。 真的假的啊？ 就像我们， 所以那你觉得我很容易得到班长的喜爱吗？因为你知道我很爱主动帮忙做这些事，可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要哎、欸，对不对？ 就是 因为我没有想要当，我没有想当军中红人，我只是想要安分守己的赶快度过这四个月。 对，那你就是大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 就也不需要特别帮， 就不要太突出。 可是我这么高，哎、欸，我这样身高在军中算高吗？ 可是一定有人比你高啊。 是没错啊，但是 算高的啊。 天哪！所以台湾男性普遍还是低矮哦。 不高啊。 我可以去拿蛋糕吗？好。 哦。 听众朋友们，以安，你想要先为我们这一段带来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有什么？所以是我唱歌吗？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待会帮你放首歌曲，你要哎、欸，我所有的我这段不要剪掉，提醒我自己，我这段没有要剪掉哦。好，再提醒我自己，因为。每次我在录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大家说啊啊，所以我现在要唱歌吗？是我表达不清楚吗？你们会听过广播吗？现在就是听你分享一首歌曲，然后我先去拿蛋糕，然后你先那个 Maroon 5 Lost Star。 嗨，亲爱的听众黄同学们，刚才是由布希所带来的关于教育现场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情，感谢。听众朋友的关心，现在布希的教育学习已经迈向了一个稳定的阶段了。然后，怡安也接续带来了军中乐园发生的恐怖的事情，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小叮咛带给各位听众黄同学们。那接下来呢，就带来 Maroon 5的这首 Lost Stars。听完这首歌曲，别走开，下一段节目还有神秘的特别计划哦。大家晚安。 Meeting, but are we all not